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明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林里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片。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房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世园会的消息。日前，世园会市政配套8条道路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并通车，届时延庆市主干道将由原来的6横5纵拓展为7横8纵。另外，在这8条道路建设过程中，每一条路都有自己的绿化风格和特点，其中采用了乔灌木、碧桃、黄金槐、鸢尾、玉兰、圆柏等交错种植，形成绚丽多彩的城市道路景观。近日，百城万里图书大漂流公益阅读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将在全国100个城市投放10000个漂流书包，形成一个个共享的流动图书馆。据了解，该活动已经历时2年，在20多家爱心出版机构的支持下，已组织了3000多个漂流书包，走进了12万个家庭。今年的漂流书包延续往年的公益思路，每个书包精选10本好书，组成一个重达15斤的流动图书馆。据了解，活动从本月初一直持续到本月23号，世界读书日。从昨天开始到5月31号，平谷第20届国际桃花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22万亩桃花本周五将进入最佳观赏期。此外，阔别4年的北京草莓音乐节今年将落户平谷，本月29号到5月1号在中国乐谷草地音乐公园举办。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在今年春季将首次举办春天的花语文创产品联展，陪伴游客感受春天，领悟花语。昨天下午，第17届法源寺丁香诗会暨第14届丁香笔会在法源寺举办。来听记者静巧的报道。 萧索单调的冬季里，总是在盼望着春天。 诗会在孩子们集体朗诵的原创诗歌《春天》中正式开启，清亮的童声朗诵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这样的诵读活动让小朋友们都有所收获。参与朗诵的刘思迪小朋友说：“ 我就觉得呢，更让我那个了解春天了，然后觉得春天真的很美，不仅让我更喜欢春天了，还让我喜欢上了朗诵。” 本届诗会在以往的基础上，从朗诵的诗作内容上也有所创新。主办方之一西城区第二图书馆馆长李金龙表示：“ 因为我们这个诗呢，很多都是来自于一线，来自于百姓亲身的经历，他们自己创作、自己演出，同时呢抒发自己的感情。这样的话呢，会对我们全区，甚至北京市乃至全国，造成很深远的影响。” 在诗会上，以诗文会友，以书画联谊，让高雅艺术走进了街道社区，走进了寻常百姓。法源寺丁香诗会也成为北京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这次诗会也是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节目的第一次线下活动，节目的主创也参与到现场的主持和朗诵当中。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艺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2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西直门北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北二环西段由东向西车行缓慢。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簌，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虾吃虾涮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以及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北京地区的落地海选将会在4月14、15还有21号来举行。那么现场呢，会有知名的主持人、专业广播的负责人来担纲评委，走进海选现场，跟选手面对面交流沟通。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特别要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14、15、21号要继续海选。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今天我们的享生活来到周三的固定单元。周三难道是一个怀旧的时间吗？今天有一位朋友要来我们节目里面过生日了。我们好像也是第一次在节目里面为别人过生日。噔噔噔噔，这一位就是来自于时创家居装饰集团京津冀大区的市场总监雷红，红姐，欢迎红姐。 听众朋友大家好，江夏你好。 来节目里面过生日了啊。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听见没有？就是、 谢谢江夏。 对，为什么我说红姐是来节目里面过生日的呢？不是给红姐唱生日歌，好不好？现在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收音机的声音略略调小，然后自己默默的在心里唱一首生日歌。 哇，谢谢。 哎，这个生日歌呢是要唱给我们时创集团的。 对，时创家居集团至今已经成立了19年了。 19年。那去年就已经成年了，18岁的生日都 成人礼。对， 19年作为一个做家居装饰的这样一个集团，一路成长19年来，你们如果说现在我们站在19岁生日的节点再回去看，从刚刚成立啊到我们说的婴儿阶段，后来又到了少年的阶段，现在已经成 年 了， 对， 会一路走来，你们会有哪几个时间节点特别的重要？对于时创来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19年其实还是很艰辛的啊，因为它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商品房的这个逐步的建立、销售、崛起。那么中国的商品房销售也只有20几年的时间，那么伴随着这个下游产业，就是我们这个家装的行业，也就是我经常说的把房子变成家的一个过程哈，这也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职业。那我们走过19年的历史，从99年开始成立，开始呢其实是以工装作为一个切入点的啊。那么然后我们在05年推出了这个28800精装搬回家套餐，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这个年纪可能稍微长一点的朋友可能更清楚，就刘宝瑞的那个 声音，28800，哎呀，我也模仿不出来了。精装搬回家，选实创装修，我看行啊。这句广告真的是风靡了京城啊！从那开始，实创的这个名声大噪。在2005年的时候，那么2006年，我们就发现，其实中国的这个消费者他的水平其实在提升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也提升这个家居的这个装修的品质，所以我们布局全球采购这个建材啊，欧洲的一些进口的建材产品品牌也纳入到这个套餐里头，所以我们进行了这个布局全球的直采的这么一个大的事件哈，包括当时会采进像提旦、弗洛格、像布鲁姆的这个五金、道奇帕克等等的这些品牌去纳入进来了。那么慢慢的，我们又自己又生产了这个门，就开始有门的这个工厂，4万平米。到现在，当然我们现在是10万平米的这个工厂，从门到橱柜到这个家具，全屋都可以做定制了嘛。那么2014年的时候，这个都是O2O元年嘛。我们又开始抢滩了 O2O 的这个家居的这个市场份额，天猫连续3年的销冠啊，这个家居这个品类的销冠。那么到直到2016年开始推出这个完美家装，就属于就是从设计到这个硬装到软装到定制家具一站式的全部都囊括在我们这个大体系里头。那么再到今天，我们把产品线再度的完善，有完美家装的经典版，有黑金版，有韧性装，那么还有适老化的解决方案和老房的解决方案等等各方面吧。就是19年走来，其实我们是最懂中国的房子的，也是最懂中国人居住环境的。 我记得我们2017年第一次跟实创，包括跟红姐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提到那个时候是完美家装提出1周年的概念。 对 啊，我还问过红姐，我说为什么你们不在2016年就来我们节目跟大家说说？红姐当时就说，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概念新推出来，我们要看市场上面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 对， 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终于知道了，我们已经服务了这么多的客户， 对， 这么多的客户都说好， 对， 我们才敢来说完美家装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可以推荐给大家。 没错， 所以站在今天2018年了，19周年生日的时候，我们又推出了新的产品线要跟大家来分享。 对，我们不光是原来的完美家装的这个所谓的经典版、黑金版、韧性装等等的，我们又新推出了老房装修的解决方案和适老化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消费者们，让我们的这个客户能够过上最好的这个生态的、环保的、健康的这样的环境，生活环境。 说到环保这个关键词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在微博上面我们放了9幅，中间有好多大家都已经现在都已经纷纷说了啊，最爱第4幅啊，还有好想躺在那个床上啊，这样的壁纸就像睡在大自然里。我知道你们看完图以后都希望自己的家变成那样，如果现在还没有来得及看图的朋友，以及说我们也想要在家装环保这几个关键词的情况下跟时创一起来过生日，了解一下我们红姐聊装修啊，到底要跟我们聊出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我看到红姐，看到我俩的合影，还有刚才大家被大家称赞的各种各样的装修的风格。 对， 当然这些都是基于环保这个主题词之下的。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环保呀，它也有真环保和假环保，到底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今天要给实创过生日了，过生日的时候自然就是少不了要收礼物嘛。 啊，当然我们也少不了要送礼物嘛。我知道江夏你一定要知道说这句话的。 好奇怪，他们过生日是送礼物，不是在收礼物。当然我们也会去现场祝贺的啦。 谢谢江夏。 对，我们就是送人气。好。好，那要过生日了，会给我们的听众送什么样的礼物？ 首先我觉得听众朋友们，我们前两天经过这么大的这个雾霾天啊，一定希望自己无论在室内家居环境还是在车里头都能够享受一份环境这个健康的这个环境哈。那么家由实创来帮你操办。那车的话呢，我特别希望能送给客户听众朋友们，就是车载的弗里斯空气净化器。这样的话让你们在车里头至少也能享受一份安心的呼吸吧。 你看我们家里边的环保要达标，这个实创可以帮你解决了， 交给实创来办。 车里边的时尚也想帮你解决一下。 是的、 所以今天记住这个电话67684个9，哎，在节目的直播时段了，来拨打67684个9，就可以获得车载负离子空气净化器。哎，这个还不止了，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说了，为什么刚才我会强调红姐聊装修这个概念？除了我们在微博上面可以看到，微博的名字现在已经改成这个了。 对， 我们还有公众号。 对，我们还有微信公众号，就叫红姐聊装修。很好记，是不是？红姐聊装修， 红姐每一次都要强调是彩虹的红， 对，彩虹的红， 不然你就会关注不到，搜不出来。 对，搜不出来真正的红姐。 嗯， 红姐聊装修，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那么我们在这个公众号里的内容呢，有很多这个家居的从设计，那么到有一些这个工艺，可能女孩子们对工艺确实不了解，所以我更要说这个东西，因为工艺其实就像这个一个车的底盘一样，如果你的这个底盘不好的话，其实你这个车你也快不了，你制动也各方面都不会太好，对吧？所以工艺其实还是要被迫要学习，包括有我们马上推出的就是跟这个四大时装周同步的发出一些家居方面的流行趋势，那么还有包括最关注的就是环保、健康、生态的概念，都在红姐聊装修这个公众号里都有体现，所以大家一定要尽快的搜索我这个公众号，叫红姐聊装修。 哎，可以长很多的知识。 是的， 重点是呢，我们这个关注红姐聊装修这个公众号啊，你还可以凭这个关注的截图，直接去到我们实创。总部，去领一盆绿植。 对，因为现 在家里边环保。 对呀、所以我所有都是一脉相承的，江夏，你有没有发现？ 嗯， 我特别注重的就是环保和健康。那么我也同时要送给大家，无论从车上到家里头，无论你的这个呼吸还是你的视觉，都让你觉得很愉悦。所以我要送一盆绿植给到各位关注我的好朋友们。无论你是不是要装修，没有关系，我的聊的话题都是跟家居生活相关的，包括收纳哦，包括收纳的内容也在我的这个公众号的内容里头，所以请大家尽快关注我，还来领我送给大家的绿植。 对，关注之后怎么领，包括地址在哪里，同样可以拨打67684个9来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没错，是的 啊，你说第一我要领个车载负离子空气净化器，工作人员说好，你说另外呢，你们说了有一公众号叫什么来着？ 红姐聊 装 修， 彩虹的红。然后呢，可以去到现场再领绿植，一株啊。这个有朋友说了，原来我们的实创是白羊座的，这个你们能不能？ 哎呦，你们太淘气了！ 对， 时尚的确就是白羊座嘛。我们真正的这个证件上面，就4月9号，其实是昨天啦，这前天啊，前天 是 正日子。但红姐本人也是白羊座来的， 白羊座的小姐姐，这 红姐本人是明天的生日。 哦、真的吗？ 啊、真的 那所以你是真的来节目里面过生日的？ 是的呀，寄给时创，又给红姐。 对，就是我们提前祝18岁生日快乐，好不好？ 对，红姐永远18岁。 对，可以67684个9，打进电话的时候呢，也可以给我们的红姐唱首生日歌。 哎， 真好贴心， 谢谢， 对不对？因为我们拿了礼物了，又拿了车载的净化器啊，又拿了红姐聊装修送的给我们的绿植。 对，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关于时创19岁的生日，特别要给到有装修需求的听众的一些福利。所以让你们唱首生日歌也不亏吧？记住这个电话哈，67684个9。然后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在直播时段先问问红姐。 对， 除了说我想关注红姐聊装修这个公众号，我私下也能问。那现在想问，马上就想获得答案的话，那么也可以在微博上面啊，主持人江夏的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啊。这个博说，这个他先发了一个说，雷姐又来送福利，后来觉得不好意思，就把那条删除了，改成了红 姐 又来送福利了。你改的特别及时啊， 谢谢。 不好意思，那条我已经刷出来了。然后呢，还有文字也在祝19岁的时创生日快乐，推出新产品，支持你们越办越好， 谢谢。 还有小熊说，聊装修话不够，环保 保最担忧，美观实用有，质量保证得讲究，装修团队得优秀。 哇，你的听众简直文采奕奕啊。 那是。 哎，包括这个上半个月前我开这个红姐的装修课堂的时候，有一位84岁的老人家，挺远的，住光华路那边，然后特意过来就是为了听我的讲座，我特别的感动。当然老人家他不会 跟我们微博呀、 不太会 互动、 他也没有就是手机呀、等等，他不太会弄嘛。所以其实我也特别呼吁一下这个老人家的孩子们，一定要关注老人的这个兴趣爱好，所以尽快给老人置备这个智能手机，关注江夏的微博以及红姐的微信公众号。这样我们能一起聊起来，让老人也经常会跟我们互动，而并不是说一定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来见红姐。 但是之前红姐给我发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也特别在我的微博上面有发啊，我觉得很感动。 对， 就其实有很多的听众，他们都是默默在听节目，默默的支持我们。我也希望这样的听众呢，不管你会不会在微博上面或者是公众号上面跟我们互动，没有关系，67684个9， 完全 可以 跟互动。 然后你说我就想听听红姐怎么说这个环保的事儿，那也没有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也会告诉你下一次红姐课堂是什么时候呀？ 没错呀， 可以到现场来。 而且也不一定非要是很远，比如说我们会集中在某一些咖啡厅啊，会在这个北京的比较中央的地方啊，这样我们慢慢会举办这样的这个讲座的活动。所以我是特别希望能够跟一些爱生活、懂生活的人一起交流。是不是要装修没有关系了，你们尽快关注我的公众号了，尽快拨打67684个9，我们产生最深密的这个联系。 任何跟居家生活方式相关的话题我们都是可以聊 的， 红姐都是很专业的。而且红姐老跟我说，你们这些文科小女孩我跟你说，姐是学理工科。好的。还有人说第一张在微博上面看的照片好熟悉啊，应该是做第一期节目时候照的吧。我都记不太清了呀，你们的记忆力都好好。总之今天确实就是放了很多的照片啦，还有我跟红姐的合影。还有关于这个很环保的家会是什么样子，不一定就是青色的，就是很浅啊，或者是很绿啊。 很绿啊，对。 这个不是绝对。说到时创要过19岁的生日了。那19岁的时候也要回馈一下，在过往的18年间都一直伴随着关注时创成长的这些朋友们。 因为这个我还翻了一下这个时创的这个档案资料哈，至今为止我们已经为26万的业主朋友们提供过装修服务了，而且有30万个工地我们是施工完毕的。所以可能会有人问说，为什么26、30人这数不对呀？ 还有4万在哪儿？ 还有4万在哪儿？我告诉你们在哪儿，就是他第一次装修选时创，发现非常的好，很贴心，很划算，他第二次也选了，所以这4万的工地是出在这26万里头第二套房子装修。 就是我们26万户是指的业主， 26万个业主 然后我们已经 30万个 工地， 对， 在过往的18年间，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这样的服务了。 对， 那好了，又站在了19岁的这样一个生日的档口，服务会升级， 服务一定会升级，而且服务会更严苛，和服务会更有承诺的保障。所以这一次，我想给大家带来的叫做一诺千金九重礼。那我诺什么呢？我承诺什么呢？我叫三大承诺入合同，环保不达标100%赔付。那么这三大承诺恰恰就是我们的这个污染源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板材是遍布在我们家各个角落的，因为你们家会有很多的柜子要放很多东西。那么第二个就是地板，现在的人都愿意用地板了，光着脚丫子在地板上跑啊，包括有孩子呀、有老人啊，都特别喜欢用地板。那么地板恰恰又是遍布你家所有的这个地面的这个部分。那么地板我也在承诺它是环保的，且能够达到优于国家标准的3倍的。那么还有一项就是涂料，因为涂料你知道，江夏100平米的房子大概我们要需要涂料是280平米，那它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面积，所以我的涂料 用的是零 VOC， 就是未检出 VOC 的标准的西班牙进口的提单漆。 嗯， 所以这三大，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三大，就是因为它遍布在你家的各个角落都会出现，你无论吃饭，你起居，你睡觉，你都会出现的。所以我这三大承诺入合同，环保不达标100%赔付。那这是红姐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承诺，一诺千金。 嗯，在要白羊座要过生日的时候我们有了这三大承诺，而且这三大承诺确实我们把它组合起来，就是家里面最容易出现环保问题以及环境空气问题的 这三个 症结所在。 对，而且是遍布到你家每一个角落的地方。嗯，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三大这个突破口把它突破了。嗯，三大承诺，而且我是写入合同的，那这样的话就一定是让消费者们心里是踏实的。嗯， 环保不达标是100% 赔 款的啊。 嗯，100% 赔 付的。 嗯， 对， 我再多问一句， 嗯， 这个环保达标的标准是我业主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的这个检测的机构来检测吗？ 对，国家标准的这个检测机构来检测这三项环保是不是达标。嗯，而且我们的这个标准啊一定是低于国家很多倍的。为什么？因为你家这个装修的材料其实众多的，那么如果每一项材料都刚刚好压线，刚刚好比这个标准线低的话，那你叠加起来其实是会出现环保的叠加污染的。 哎，还是会超。 对，所以你看比如我们选的这个涂料西班牙进口的提碳漆，它的 VOC 是零未检出，就它的报告上就是未检出 VOC。 嗯，那不管你叠加多少它都不会， 它没有 VOC 啊。嗯，它就没有嘛。 你以为那个 0.01 或者 0.00000 多少，它叠加出这么大的面积它依然会有。 对，这都是风险。嗯，所以我们把风险扼杀在摇篮里。 好，这是三大承诺入合同。 对， 刚才好像貌似还说了个九重礼的事。哎， 江夏，你就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发现 我跟你说，我作为金牛座。好了，在下半时段的乐想生活，我们就把这个一诺千金九重礼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好的。 半点报时之后马上回来，稍后讲。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修得丢丢，你这泼猴！ 天天上蹿下跳忙装修，真快成泼猴了。可惜我不是大圣， 让我来点化你吧。400-606-8866，找全包圆。 全包圆能省事儿吗？ 全场999每平米一价全包圆，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 能省心吗？ 火眼金睛甄选超一线环保大牌建材，标准化精细施工，手机实时指控。 最关键是能省钱吗？ 哎，你是问题猴吗？全包圆自带高性价比 DNA， 省的那个多呀，包的那个全呐，能让你瞬间省上天的感觉，你的金动云动望尘莫及， 俺老孙去也。 400-606-8866，先打电话问地址啊！ 记住啦！ 想见店内活动。 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爷们儿》3月29日至5月1日将在地质礼堂上演。呆萌混混绝境逆袭，硬汉群戏媚不可挡，创下惊人好口碑的神剧，让你笑到飙泪。想快乐看开心麻花哦。 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上半段的这个话题是你要问我什么来着？ 一诺千金九重里， 诺说完了是吧？该九重里了是吧？ 我就想知道那里是怎么回事。 江夏，你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呀。 好吧，金牛座， 对，一个真实的我。嗯， 好，我讲一讲这个九重里哈，就是我们要冷静的讲一讲这个事儿。嗯，主要还是要跟这个环保健康是相关的。我们会送给客户深度的净全保洁一次，就是你家里边这个装修完了，其实是乱糟糟的，有很多这个土。那么我们要送给客户一个深度的一个开荒保洁，那么同时再送给客户一个净全的一个保洁，再一次的做这种净化的处理，让这个客户的家能够得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清新的健康的环境。那么这是第一重。那么第二重呢，就是我特别希望啊，就是能听众朋友们来报名来参加我的这个讲座，我会讲一讲跟水污染相关、声音污染相关、光污染相关的这些内容。所以呢，我要送给客户朋友们一个免费的德国贝氏的净水器。因为你知道江夏，你知道这个五年，你在这个房子里生活五年，你的这个水管啊，输送的这个水管，它里面会滋生大量的细菌。 我不想知道，不想听，我不想听，不要告诉我。 还有一些藻类的物质，那会很多。 那五年就有藻异。我是每天都在喝水葫芦是怎么着？ 我一会儿还会讲你的三次污染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先告诉大家，送的是德国贝氏的净水器。那么这是第二重礼。那么第三重礼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工艺升级，就是升级这个薄贴法的这个工艺，能够让地砖上墙。你知道一般瓷砖的这个重量是 3.75 公斤，地砖的重量是8公斤，那么它这样的贴法是可以让地砖上墙，且十年你使劲抠你都抠不下来的这种工艺。 哦，而且地砖都可以上墙， 地砖是可以上墙的这种工艺，那么叫薄贴法。那么这个薄贴法其实是需要送给大家的。那么以及我的主材升级，从卫浴到瓷砖的各种的这个品类的升级，包括客户朋友们很多特别希望现在叫这个装新风系统啊、地采暖啊等等的，那么这些包括防盗门你是一定要装的，所以时创还要送给客户每满10000返500元的这样的一个券儿。你就真正你是要买防盗门的，一定是要买的，那我把券送给你，你直接去买防盗门好了，相当于就是一个免费的门就出现了，相当于就是你的信封系统打了很多的折扣就出现了。所以这又是这是第几重了，1、2、3、4、5了，五重里了。那么一样的管理费5折，设计费我们哎，本来是想打8折的，你知道吗？但江夏，每次你的眼神都告诉我，8折是不够的。免费装修设计，免费设计装修， 免设计费。 就是江夏，你的听众，就今天我来上你的节目的听众，打进电话的就可以做免费的设计。哦，这样的 一个8折直接到零， 直接到零吧，直接到零。好，没问题。 6768-49啊，就不然的话，你现在错过了，就还是设计费8折。他走出这个直播间，我觉得他可能会反悔。 哎，不， 因为没有我的眼神在督促他。 是的，是的。嗯，那么还有两个礼物，就是说，想跟朋友们互动一下。你来时创，其实过一个很美好的周末啦。现在春暖花开，朋友们可能想着我带老人出去玩，带孩子出去玩，没关系，你来时创玩是一样可以的。我们有这个儿童娱乐区，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各种互动的这个拆红包啊、扎气球啊、拆礼盒啊等等这种礼物。那么这些礼物都是无论你消不消费的，所以就这是第八重礼，就是无论你消不消费，每个整点都会有这种抽奖的，是会有这种抽奖。 好像一个嘉年华呀。 对呀，就很有意思。 就是每一个整点都是嘉年华，只要你还在这个嘉年华里面， 对，你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励。包括你来到时创的这个活动，周六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庆生典礼，你就会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所以其实你来是不白来的。 再强调一遍，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此刻就有装修的需求。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刚才微博上面有朋友说我刚装2年，我 没关系， 红姐好晚。 哎呀，你周六一定要来那个，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叫什么哈，你关注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然后你一定要来，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包括噪音、声音的，这个包括光的、水的污染的这个问题。所以周六红姐还要开这个讲座。 嗯，那么其实我一直都在说，我说这个什么所谓的空气的污染呀、啊、等等甲醛 TVOC 等等，那其实它相当于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条件，你一定要达到，每一个装修公司，有良性的装修公司它都是要达到的。就相当于你买衣服，你不会再问人家这个衣服缩不缩水了，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和标准。那么我今天红姐要讲的水、空气、噪音、光，那么这是一个生态，所以红姐要讲的是一个生态。那么周六希望听众朋友们来踊跃的报名来听红姐的这个讲座的节目。你无论现在是不是要装修、嗯、还是你已经装修两年了，听众朋友们无所谓的啊、来跟红姐做一个结识吧，作为朋友吧。 哎，而且之后呢，大家肯定也会多多少少有机会，周围的朋友 对 想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对 啊，说你觉得怎么样啊？哎，你就可以把你在这个小小知识小课堂上学的告诉他， 对 啊，一方面是让别人在装修的时候少走弯路， 嗯， 另外一方面呢，我还是那句话，就嘉年华，你说你周末的时候去哪儿不得去吗？对不对？六七六八四个九，你就知道怎么去参加我们实创十九周年庆典， 对， 在本周末的时候，周六。嗯 嗯、没错，或者 就在北三环挺近的， 其实很近，对、嗯、都不到三环嘛，就二环三环中间的这个位置，地铁公交车都非常的方便啊，所以提前拨打电话给大家指个路啊，别走弯路啊，这样、 嗯、反正那个整点的什么扎气球、啊、 那是一定会、 啊、 我知道江夏你肯定会去的， 我 你每天都在问我这样的问题， 怎么啦，我这么明显吗？好了好了， 做嘛， 对、嗯、先提前替我们有一位朋友问一下啊、嗯、他说想问一下红姐，大厂的房子想装实创覆盖了吗？ 啊、没问题，可以的， 斤斤计嘛，对不对？ 斤斤计嘛，所以找红姐就对了的。 嗯，没问题， 没问题。 还是那个电话，就是不管是在哪儿，京津冀地区都是可以拨打， 可以 010-6768-49， 对， 来咨询一下。 没错，嗯，我们有这个当地的一个服务商可以给你做服务，就也是实创的直营店，可以给你做服务、嗯，这是没问题的。然后包括你可以。也可以邀请你来工厂看一看呀，我们的10万平米的工厂，还有这个十多个这个样板间，可以你参观一下。那么跟红姐也多一些互动，红姐会告诉你装修里面的很多小猫腻儿和那个怎么样去识别它们、侦破它们。一定要加红姐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怎么样绕开他们？ 嗯，没错。 哎，我们识破他们的装修中间的小坑、小伎俩，然后呢，我们再跟人说，我是通过红姐聊装修这个公众号学到的。 是的，嗯， 完了，你树敌了，红姐。好了，还问一下啊，说啊，这个听完红姐讲啊，我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微生物的污染当中？5年的房子水管这么脏，那问一下红姐，自己家的水管我是可以处理了，让红姐给我处理一下。主管道怎么办？ 你看这个、哦、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们特别智慧啊，这个听众、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报告说，自来水中的有害的有机物达到765种，然后其中有20种是确认是致癌的，然后18种是助癌促癌物，然后47种是致癌突变物啊、这个是真的是这个卫生组织报道的哈。那么这个自来水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要追溯一下历史，就是源头的原水，其实它也有很多是废水去处理的、 嗯、 那么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形成自来水，那么它有氯气，所以你看咱们养鱼的时候说这个水得晒一下，得晾一下，它其实就是让它氯气跑出去，那么这样的水才能够去养鱼或者浇花。那么再经过主管道，经过高层水箱，然后再到你的这个居民家中。当然有一些小区，比如说一些单位房的小区，它会有这个水塔，它会有自制的这种自来水过滤等等的这种。你像那个我爸爸他们那个公司的那个水塔，就发现放出来的水老有沙子，肯定听众朋友们会有这种现象出现的哈， 沉淀物各种 会有的、 嗯、 那么再到居民家里，然后你再去可能现在很少有饮用的，但至少你刷碗是要通过这个水去刷的，对不对？你洗澡是要通过这个水去洗的，其实会有很多的污染物，所以它其实经过3次的这个污染再到你家，就是自来水主管道的污染，再加上这个蓄水池或者小区的水塔的污染，再加上你住户内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静置的这个水的污染。你想我们24小时，我们天天不可能24小时天天这个放水吧，那也顶多平均用不到4个小时，20个小时的这个水在水管里的静置这个滞留啊，它会产生大量的这个细菌呀、重金属啊、藻类呀、有害物质。你知道其实 有很详细的这个数据表现啊，五年以上的这个水管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有害物质，把它给收集完了之后啊，它可以毒死九头大象，这样的一个有毒的物质。那么北京就中国的这个房子啊，整个中国的这个房子的房龄，江夏，其实我说一个数据，其实你还是很那个很不可思议的，就是五年以上的房龄的房子占到20%，然后10年的占到36%，那么20年的占35%，30年的占到10%。就这样的一个房龄，就五年以上的其实已经占了绝大部分了，这样的房龄，那你的这个你的水是不是足够的干净，就这一点其实还是让我挺就特别关注嘛。所以就实创经过这样的研究哈，当然太那个恐怖的我也不想跟你说了，你看他理直撇嘴。所以 不是我觉得恐怖，这已经有听众在我的微博上说红姐你不要说了，我觉得我浑身上下都是癌细胞在扩散。没有，红姐接下来告诉你解决方法， 怎么去解决它。 对， 我们不去考虑说这个主管道包括我们的那个蓄水池是怎么去解决的，那么入户之后实创用的这个水管输送的这个水管是这个紫铜的，比如说它这个水管芯是含紫铜的，这个紫铜是99%的这个杀菌性，它就会让你自己家里的这个水管输送，它最起码它是健康的。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九重里里头，我送你一个德国贝氏的一个净水器，现在家家户户都要用净水器，但是前置净水和末端净水它又是两个东西哦，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这个事儿，或者是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嗯， 那么我们一起聊一聊前置。末端都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最好用什么样子的这个净水器。 哎，刚才他们问的这个问题很现实，也是绝大多数的人在听完我们说是我可以把自己的家里边都捯饬得很干净，但是你说的那个外部的那个环境怎么办，我换了自己家的水管大概可以达到多好的效果，这个可以很详细的，第一是两个方法，6768-49问一问工作人员，或者是周六的时候直接到现场来听红姐再给你解释讲解一下，也现场可以看到那个净水器的效果，包括这个紫铜管的效果，还有就是可以关注红姐聊装修这个微信公众号，彩虹的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上面向红姐来提出来。妍妍说听了前一次的节目呀，我已经换了紫铜管了，听了想生活长知识啊。对，就我觉得是这样，我非常理解红姐每一次把这个事儿啊给我描述特别可怕，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啊，不行了，你不能再说了，我感觉细胞在扩散。对，但是好是好在红姐并不是一味的在危言耸听，仅仅是给你制造了一个恐慌，最后我们落地都会有解决的办法。 对， 那不解决那叫恐慌。 对，因为我查的这些资料其实是都是官方的一些数据了，那么我们基于这些官方数据，基于这个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有毒的这个环境中，我们怎么去解决它，包括可能今天那个时间其实不多了哈，但是我还有另外的几个研究，其实希望大家能够拨打电话进来报名。第一个就是刚才水其实是没有说的很饱满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噪音的污染，就是我举个小例子哈，那个江夏，你知道30分贝是多大的声音吗？30分贝， 现在这个音乐声吧， 比这个音乐声要小，就是人在休息的时候一定是35分贝以下，而我们说定义30分贝就是蚊子在扑扇这个翅膀的声音是30分贝， 它扇一下都30分贝了， 30分贝，所以这个30分贝，也就是我们休息的35分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怎么去让你的卧室，能够成为30分贝以下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入眠的状态？而这就是我要讲的噪音的问题。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报名来听。 没有关系，下周三我们还有 还要继续，对，包括还有一些内容，比如说光线对于我们视觉再到心理产生的影响。我们有主光源、辅助光源、点光源，那么灯又分四个层级，那么这些呢，你不要皱眉头，它真的是有这样的科学。 不不不不不，请你们的设计师和专业人员帮我一并解决了吧，我实在是太听起来太头大了。 但我希望那个听众朋友们自己成为专家，一定要知道这些，然后其实包括对小孩子的这个视觉的影响，对智力开发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 对宝宝， 对宝宝的一个包括噪音、包括光、包括色彩对心理的影响，其实这都是我在 周六的这个讲座上要去讲的内容，所以关注红姐聊装修的公众号，或者是拨打6768-49这个电话吧，来报个名。无论你是不是想装修了，我会送礼物啦，我会希望你跟实创一起庆祝19年的这个岁月和生日，包括希望能够跟大家共同分享我的一些研究的成果。 说的我好想去啊，周六对不对？本周六14号、 对，14号 啊，全天我们在这个实创的总部都会有这样一个庆典的活动，然后每一个整点还会，你只要来，只要抵达现场，你都是可以参与的。他们像这个生日庆典嘉年华一样的，到了整点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礼物要送给大家。还有红姐在现场会给大家解释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就说完了以后，很多人都说太可怕了啊，这个怎么样，还提了一些很细节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确实是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大家解释了。没有关系，因为到下周三的时候呢，红姐聊装修啊，我们这个在乐享生活当中的小板块又要开讲了。 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跟大家预约一下，到下周三上午的10点钟，记得可以来听我们乐享生活，这是方法一。还有呢，就是赶紧的继续再拨打6768-49这个电话，除了可以马上的获得车载负离子的空气净化器，微信公众号关注红姐聊装修，可以马上获得绿植之外，还可以咨询一下。说我也想跟你们一起来玩一玩啊，19岁的生日趴儿， 对 啊，这是一。然后呢，我也想了解一下红姐今天没说完的那些点， 噪音、光线、色彩、水，这些污染。 对，说到环保，其实不是一个很单薄的概念，不是单单只说我的空气达标了，我的家就是环保了。刚才红姐又说到了很多个污染的概念，那这些污染都是怎么造成的，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大家也都可以来听一听红姐的课。已经有朋友在微博上面说了，我要周六拿上小本本，搬好小板凳就去听红姐的讲。不用了，板凳就不用搬了，好不好？ 非常欢迎哈，我会给你们准备水果和饮料的。 对，现场还有很舒服的凳子，不用搬小板凳。记住了，报名的电话和获得奖品的电话都是6768-49。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红姐，那下周三再见喽。 好的，再见。 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那明天我们乐享生活的直播还是要继续的，跟红姐说的是下周三再见，跟大家说的是明天上午10点再见了。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17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对，是。您说是挺有道理，但是呢有个问题啊，您不得不承认，就是这个买酒送话费的活动吧，每次呢都是数量少时间短，是吧？您说真正能享受到优惠的朋友有多少啊？太少了。虽然说这个年是刚刚过了，但是呢这个用酒需求可是一直都有啊，什么招待朋友啊，商务宴会啊，哪儿哪儿嘛都得用点酒。所以今天请您来啊，咱们还有